董晓看见他没走，忍不住讽刺了一句。 怎么，还恋恋不舍呢？想再加点戏啊？ 你说你一天到晚这么阴阳怪气的，累不累啊？ 英明抬头扫了董晓一眼，嘴里还咬着烟说。 多大了？ 之前的事，我不会这么算了的。 董晓皱了下眉，语气里满是睚眦必报的狠劲。他对面的男人笑着点了点头。 符合你的风格。 英明那天既然敢翻脸，他就不怕董晓事后找他麻烦。这个圈子他不能说混得多么风生水起，但是也还不至于沦落到随便谁都能给他脸色看的地步。是不是当红的另当别论，这里头的关系啊，他还是在的。董晓拿英明没办法，只能瞪他一眼就走过去了。旁边一直围观的刘丽笑了一下。 还真没看出来你脾气不小啊。 你看不出来的东西多了。 可有可无地搭了一句，英明吐出一口烟雾，闭上眼睛，脸上挂着几分意义不明的笑意。大概是因为刚才赵老师的那几句话，他现在心情实在不错，有点想放纵。刘丽被他顶了一句也不生气，笑盈盈地凑到他旁边。 之前绯闻的事儿你还生气呢？ 生气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又没损失。 现在是这么说，当时你给我的脸色可真不好看，就像我陷害了你一样。 我跟石毅再怎么说也是朋友，既然你跟他是情人，这种炒作游戏我玩起来就有心理障碍。你想配合导演监制卖这个乖，我没这份必要。 事到如今，话也不怕说开了。 娱乐圈里，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在于，男人不配合叫个性，女人不配合就是不听话。你有你的考虑，不过别把我扯进去。 刘丽能够在这个圈子走到这个位置，不可能是一路顺风顺水的，所有的结果都得付出代价。有些人愿意付，所以走得比别人快，有些人不愿意付，要么另找途径，要么就被淘汰。娱乐圈不是唯一有游戏规则的圈子，却大概是见效最快的圈子。外面的人总觉得里面堕落奢华，成败都不真实，只有圈子里的人能感觉到，其实也就是残酷现实一点的生存者游戏，适者生存，永远的真理。刘丽听完英明的话，扬了扬嘴角。 你跟石毅是怎么认识的？ 误打误撞。 那也真够巧的，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。 确实不是一类人。 说完这句，抬头看了刘丽。 我就绝对不会招惹你这种女人。 她说的直白。刘丽依然挂着笑，旁边化妆师招呼她补妆，她随口应了一句，然后回头看着英明。 你说对了，我这种女人啊，也绝对不会看上你这种男人。 两人相视一笑，彼此心知肚明。他们要的东西差别太远，追求的东西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只不过严格说起来，大概刘丽真正要的东西连十亿都给不了。英明敛下视线，沉默地抽着烟。对于十亿和刘丽的这段关系并不算看好，有些王是压根儿就配不了后的，尤其是这个后本身想做的就不仅仅是个陪衬的人名后缀。赵老师的戏份整个拍完之后已经下午3点多了，英明一直陪着，两人聊了一会儿，然后赵老师打了通电话，跟人约在了一个茶座。这一个下午英明见了不少人，有导演，有编剧，人数到最后增加到了9个，茶座根本就坐不下，就换到了导演家里。这部电影英明很有兴趣，仅仅是看到剧本的大纲他就觉得是个挑战。导演说得很痛快。 我不认为你是最佳人选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 这是个新派导演，说的直白点就是有些离经叛道。英明以前看过他的一部作品，印象很深， 不属于商业片，也不属于文艺片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。你能感觉到一些灰暗的东西，但是并不致使人压抑或者颓废。或者说，这个导演很擅长把一个本来有些疯狂的故事讲得很合理。编剧也是导演御用，独特的剧本构架也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读懂。当着赵老师的面，导演很干脆地问英明： 你觉得自己可以吗？ 我的信心比您足。 他连尺度最大的三级片都演过，这种程度的算什么呀？ 啊，那好，另外一个主演我也已经确定好了，正好也是你熟人。 这句话让英明皱了下眉，不过他没有追问，他知道对方一定会说。果然，下一刻导演就接口了： 是王一奇。 我操！ 在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，英明有点想抽烟。这部电影想拍的是一段有些绝望的爱情，之所以绝望，不是因为身份背景或者是其他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主人公全部都是男人。这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，也就是说，英明要和王一奇演恋人，这大概是英明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了。导演后来当着英明的面给王一奇打电话的时候，英明表情有点僵硬，好在那边当时有事儿没能过来，但是明显对方知道这个剧本比他要早，听语气似乎是已经稳接了。 这个电影我们还要筹备一段时间，顺利的话两个月之后开镜，安排一下你的工作，下个月我们签合约吧。 好。 目前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了，英明跟导演和编剧聊得挺高兴的，回到家里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。他刚到家就接到寇金的电话。 哎，明子，你那部戏的事儿是不是都已经结了？ 嗯，差不多吧，可能后期还有个配音，不过应该暂时用不着。 英明靠在沙发上打开一罐啤酒，今天这事儿值得庆祝一下。嘿，可惜啊，他就一个人。 那你帮我个忙呗，我有个活儿给你。 寇金是做活动策划的，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影视公司，跟英明认识也是因为工作，后来脾气性格都比较合，也就成为了兄弟。英明的商业活动相当一部分都是寇金给他拉的，有些确实不错，有些呢就比较扯了。不过朋友之间也不需要算得太清楚，一般只要有时间，英明这边都没什么问题。 是什么活？ 赛威要搞个明星越野拉力赛，但是这档口不少人都在剧组里抽不出来身，你这边刚完过来救救场呗。 寇金今天一下午没有打通英明的电话，已经招呼一圈人了，不过现在看还是差点。 越野我可没玩过。 没事儿，本来就是为了宣传品牌，你去凑个热闹，跑输跑赢都不丢脸，何况是组队的，不是你一个人。 这活动出的费用预算不低，算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了。英明考虑了一下。 要多久？ 也就一个礼拜，撑死了。你放心，不耽误你工作。 想了想，最近确实也没什么安排，英明答应了。 那行吧，不过你得提前帮我准备着点，我这可是第一次。 到时候会有人帮你的。 啊？ 十亿作为嘉宾也参加的。 明星拉力赛不代表参加的全部都是明星，像十亿这种圈内名人被寇金看上也是必然的。不过让英明意外的是，十亿竟然会答应。 你是怎么会有十亿也参加的？ 我跟他说你跟他一组。 我操！